任小素看着报纸，以前希望传媒的报纸是16版，结果现在的内容已经临时扩充到了24版，其中有8版都是讲述战争之事，为的就是全面报道这场战争。让任小素有些意外的是，报纸上竟然说178要塞也派部队来到中原，预计7天之后抵达，并且178要塞司令张景林已经与王胜之开了电话会议，双方制定了共同的作战计划。在这条新闻上，任小素愕然看到了旅长张小满的名字，他心里暗自嘀咕，这张小满升官也忒快了吧，这就变成旅长了。不过蛮子可没那么好对付呀，也不知道这支西北的部队有没有好的对策。说实话，任小素都有点想离开火种去和178要塞会合了，跟火种一起作战哪有跟西北的兄弟们一起作战来得痛快。任小素起身离开，他跟正在开会的 P5092 打了个招呼， 走来， 常来坐。 这一声随意的招呼颇有种老友在常去的面馆里与老板告别的姿态。待到任小素离开之后，副官忍不住说道， 长官，您为啥这么看重这小子呀？ 继续开会，现在策反他的计划在我看来非常有必要。第三师缺乏高端的个体战斗能力，咱们总不能老依靠那些特种部队吧。我已经申请总部给我派 T5 过来了，但问题是主力部队有那么多，大家都在申请。 如今这个时代变了， P5092 作为一个有战争智慧的高级军官，自然知道高端战力在集团式作战里也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，所以才会如此迫切地想要策反任小素。而他当着任小素的面开会，也是想着就算现在没有策反成功，万一真打起来了，任小素和杨小锦去单独行动，也起码知道火种准备干什么。这场战争有一点好的就是不用担心间谍，起码蛮子没时间发展间谍了。任小素走在回野战医院的路上，他小声跟杨小锦嘀咕道， 你看这个 P5092 队友的态度是不是有点奇怪？ 看出来了，连军官制定作战计划的会议都能让你旁听，这要说不奇怪是不可能的。 而且他还把 P5 级别的军官证给我了，允许我在军营里自由出入。 你到底想说啥？ 他会不会是喜欢我？这可不行，找机会我得告诉他我有喜欢的人了。 你是这么想的？ 开个玩笑，我是说这货会不会已经猜到咱俩在大石山和前进基地里帮过他了？ 有这个可能，毕竟大石山那次咱俩出前进基地采药的事情是有嫌疑的。 所以他猜到咱俩就是那两个狙击手，然后他说不定和王运一样猜到咱俩来自西北。 杨小锦皱眉，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啊。 所以他现在对我们释放善意，允许我们自由进出，然后还给我们旁听军事会议，他可能是想大兴西北。 在任小素看来，对方如果猜到了他们的身份，然后又表现出如此善意的态度，这就像是在说策反我，快策反我。一时间在任小素脑海里， P5092 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位想要主动去大兴西北的好同志了。他也完全没有想过对方其实是想过来策反他的。任小素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啊。他不知道的是， P5092 虽然指挥天赋过人，但确实没有王运那么强的记忆能力。从不同的角度来看， P5092 就是宏观方面的战术天才，而王运的能力则是侧重细节里的蛛丝马迹，截然不同。所以 P5092 并不知道任小素归属于西北，他只是单纯想策反任小素而已。晚上回到野战医院，结果任小素看到一群学生聚集在野战医院的门口，被一支作战班组拦在了里面。如今这些学生都被分配到了野战医院，趁着全面战争还没爆发的时候接受一些简单的医疗培训，然后等战争打起来了， 他们都是最基础的医护人员，负责一些简单的伤口清理和包扎。虽然培训他们显得有些仓促了，可问题是现在也就这条件，没别的好办法，总不至于让他们在北方前线继续载歌载舞吧。此时一名火种士兵高声解释道， 野战医院已经实行戒严，各位在晚上七点以后是不能出野战医院的，外面就是我方军营，试射军事机密，不能通融。 凭什么把我们关在里面？我们只是想去长城上参观一下而已啊。 抱歉，不行。 任小素和杨小锦啥也没说，就直接进了野战医院，直奔他们俩人的临时宿舍。有学生看到他们便问火种士兵， 那他们俩不就去了吗？为什么他们两个可以，我们就不行？ 他们是我第三师长官的朋友，还手持黑色证件，如果你们也有黑色证件，你们也可以自由出入。 学生们哑口无言，大家都是一起来的北方，那少年怎么就成了第三师师长的朋友了？还有那个黑色的证件是什么鬼东西，大家听都没有听说过。任小素和杨小锦并没有理会这些，等他俩回到帐篷门口的时候，杨小锦直接钻进了自己的帐篷，任小素也打算跟着钻进去。结果杨小锦转身似笑非笑地说道， 你进我帐篷干嘛？你帐篷在旁边呢，不许进我的帐篷。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， 我有小黑证啊，他们说这个证件可以自由进出军营的任何地方。 杨小锦笑而不语地盯着他，任小素最终自己认怂，回了自己的帐篷。清晨，整个军营早早的6点钟就吹起了起床号，即便是战争当中，火种部队也没有放松训练，不需要在长城上值守的第三师士兵开始简单的跑操，用 P5092 的话来讲，自律是一种习惯，不管何时都要将这种习惯维持下去。6点半的时候，士兵们跑操基本就是绕着各营房跑，而任小素从热闹的军营中穿行而过，这让一些正在跑操的作战班组直接更换了路线，全都避着他跑。任小素直奔指挥部营帐，这时候 P5092 已经站在沙盘旁边开始研究战术了，整个沙盘上长城以南插满了红色的旗子，而长城以北则遍地插着蓝色的旗子，只是其中还有紫色的旗子，任小素不太明白这紫色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。 紫色是什么意思？ P5092 抬头看了任小素一眼，笑着解释道， 这是未知的区域，还没有探查明白，这些地方可能有蛮子远征军团的主力部队，也可能没有。 哦， 任小素点点头，坐在一边的桌子上，直接拿起当天希望传媒报纸来。当他看到报纸上关于张小满那边的新闻时，突然问道， 你对西北怎么看？ P5092 愣了一下， 你是指西北的地域人文，还是指178要塞？ 178要塞，你看他们也来参加这场战争了。 我对178要塞一直都是比较钦佩的，要知道他们守护中原文明的时间也不比火种时间短，虽然双方守护中原文明的方式不一样，但殊途同归，大家的终点却是相同的。 任小素听到这里就一乐，他心说，难怪 P5092 对自己释放善意，看来果然是要去大兴西北啊，现在这就算是表态了吧。 P5092 看着任小素的表情疑惑道， 你怎么突然笑着发呆了？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你怎么突然笑着发呆了？ 啊，没事没事，你能不能让你的勤务兵直接把早餐给送过来呀？我边看报纸边吃早餐。 P5092 哭笑不得， 你还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啊。 任小素眨眨眼睛， 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还客气个什么劲啊。 这时候 P5092 心中大喜，他心想，难道这少年已经明白自己释放善意的目的，所以有心想要加入火种了吗？所以对方才会说马上就是一家人了。原本 P5092 还想着策反工作任重而道远，打算徐徐图之，却没想到竟然如此容易。想到这里， P5092 开心极了，他喊来秦武兵， 去打点饭菜，我要和朋友在指挥部里吃饭。 这时任小素说道， 不过一切都还得等你们火种打赢这场战争再说。 在任小素看来，虽然他很想挖 P5092， 但毕竟蛮子当前，总不能让火种第三师临时换将吧，那搞不好会酿成大祸的。例如第三师这样的主力部队，整个火种也不过就六支罢了， P5092 这样的高级将领可不是谁都能代替的。如果 P5092 现在就走，可能会为这场战争埋下隐患。虽然任小素也没去思考他和 P5092 是不是都会错了彼此的意思，任小素笃定起来， 先把这场战争赢下来再说，这场战争要输了说啥都没用。 P5092 听着这话，立刻又理解出不同的意思来，他心想，这少年是要看看他的指挥才能吗？这考察自己倒没啥问题，强者只与强者联手，这是应该的，但也不能只是对方考察自己吧，自己也不是谁都招揽的呀。 不过我也得确认你足够强悍才行。 任小素心想，这 P5092 是得认定自己足够强才愿意追随强者去西北吗？任小素点头道， 嗯，你会亲眼看到的。 俩人相视一笑，像是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这双方都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思，结果聊的话题却莫名其妙的无缝衔接上了。 昨天我听你们开会说准备主动出击，长城守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主动出击？ 我们最终的目标并不是守住长城以南，而是让蛮子血债血偿，滚回他们的北方去。所以光是守住长城绝对不够，还要打回176号壁垒，甚至打到草原上去。 原来如此，可现在试探阶段就主动出击，有点草率吧。 蛮子从176号壁垒获得了中原文明的热武器，现在就藏在北方的那片森林里，分布在十多处地方。只要这十多个火力点还在，就算我们在长城上打了胜仗，也不敢随意追击。要知道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尽最大可能性去杀伤敌人，然后才是获得最终的胜利。不然让这些远征军团保留着实力回到北方，以后他们还会再卷土重来的。这一次就必须打到他们20年内喘不过气来。再给火种几年，说不定就有机会去北方将他们一网打尽。 任小素心说，火种还是很难。他问道， 那你们打算怎么做？ 昨天蛮子将176号壁垒的人类尸体运过来挂在木桩上，想要激怒我们，所以我们打算将计就计，假装我们看到尸体很愤怒的样子去佯攻，然后趁机搞清楚蛮子的火力部署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还可以送一些侦察兵进去，对那些火力部署位置进行激光制导，用远程火力给予蛮子迎头痛击。不过这个应该很难，毕竟蛮子实力强悍，我们的侦察兵未必能靠近他们的火力部署点。 那这次我随你们部队一起行动好了，也算是为了守护中原文明出一份力吧。 任小素心想，如果西北的汉子们在这儿，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吧。 P5092 愣了一下，他没想到任小素态度转变如此之大，竟是不再隐藏实力了，他心中立刻就有了计划。 主力部队会发起佯攻，以此来制造混乱，掩护你进入森林，到时候会有一支连队护送你进去。你进入森林之后不用发起进攻，只需要搞清楚他们的火力部署就行。 正好你不是想看看我够不够强吗？那你就在这长城上好好看着吧。 此时他的封印已经解开了， 傍晚时分，火种第三师营地内静悄悄的，所有人都已经在下午吃过了晚饭，临时改变饭点，这是要准备突袭的前兆。城头上火炮部队已经就位，这次将有一支步兵旅挺进北方树林，而火炮部队要做的就是当这支步兵旅准备撤退的时候，他们要负责掩护。火种部队没有选择夜晚出发，因为城头有探照灯，到了夜晚探照灯全部亮起的时候，就会导致自家部队全都暴露在蛮子视野里。但如果刻意关闭探照灯，那也会引起蛮子的注意，毕竟你天天都准时开探照灯，今天不开谁都知道你有鬼。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傍晚直接行军，迅速穿越探照灯的照射区域。他们算了一下，虽然已经开春，但北方天色在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就暗下来了，他们还有38分钟的时间来穿越地形。任小素也曾疑惑，既然有火炮部队，那为何不直接进行饱和式轰炸？之前火种不也进行离地式的火炮攻击吗？怎么现在就不行了？要知道这片森林还在炮火射程以内啊，相距不过几公里的样子。然而 P5092 给他解释，北方那片森林占地近万亩，就算物资没被毁，他们也不可能对一片森林进行饱和式攻击，相较而言反而用人命去换来精准打击更划算一些。任小素不得不承认，这就是指挥官的思维吧，武器人都是棋盘上的棋子罢了，他们所在意的就是获胜，这个获胜需要用自己哪个棋子去换才更划算，就是他们要考虑的事情。任小素心想，等以后真把 P5092 给带去西北，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，西北人也不怕牺牲，但这能不牺牲更好啊。在任小素眼里，他总觉得只要人还在，一切就都还有可能，当然这也是他没法当军事指挥官的缘由吧。对于 P5092 来说，现在物资紧张，那使用弹药的时候就更加需要精打细算了。今天中午的时候，任小素就发现野战医院那边的食物配给就已经降低为以前的一半，好多人都抱怨没有吃饱。从这里也能侧面看出火种的物资供给确实出了问题，后方前进基地物资被毁一事对火种的影响非常重大。此时太阳终于落入远方的地平线，光线迅速暗了下去，长城之下的闸门被慢慢吊起半多人高的缝隙来，第三师的步兵旅快速从闸门通过，而任小素则与一支独立的侦察连会合。他穿戴上了火种作战服与战术背心，然后细心地检查夜视仪、自动枪械、手枪等等。不得不说，这火种侦察连配备的装备非常豪华，一支自动步枪都配备了两个瞄准器，一个是光学瞄准，另一个则是全息瞄准。这支侦察连相当于第三师内部的特种部队了，一般都是执行营救、渗透、斩首等高难度任务。任小素打量了一下其他战友们，结果发现这些人连40毫米的下挂式单发榴弹发射器都带上了，每个排都有6人可以进行重火力支援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就在任小素打量他们的时候，侦察连的精锐也在打量任小素。他们早就知道任小素是 P5092 长官的朋友，但他们没想到这位少年竟然也会参加这次战斗。说实话，任小素也一直没有展现出战斗方面的能力，而这次作战参谋部给他们的任务竟然不是突袭，也不是斩首渗透，而是保护这少年。至于其他的，跟着这少年走就行了，任小素将成为他们的临时指挥官。侦察连的连长犹豫半天，还是忍不住交代道， 等进入战场之后，您就站在队伍中间，千万不要做什么多余的操作， 这样才能保护您的安全。 任小苏愣了一下，对方说的也比较客气，他点点头。 放心，我知道你们的任务是保护我，不过我不用保护。 侦察连连长心说，你不用保护？真是吹得飞起啊。不过他们之前也见过这种人，没上战场之前自信心爆棚，上了战场后连该往哪儿走都不知道。侦察连这样的作战序列都是身经百战的，他们自然有他们的傲气。在战场上，他们向来都是别人最值得信赖的战友。如果真的全面战争爆发，所有战士都会希望有这么一支精锐部队在身边协同作战。所以他们很了解战场，也和蛮子打过交道。侦察连连长非常清楚的是，就算是超凡者面对那些身体素质极强的蛮子围攻，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 那能不能问长官一下，我们的任务是保护你，那您的任务是什么？ 哦，我的任务，我也不知道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，咱们随机应变吧。 侦察连连长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，这怎么连个目标都没有啊？自己这些人去战场到底是要干什么呀？任小素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轻松一点，不会有事的，你们跟在我后面火力掩护就行了。对了，你编号是多少？ T40219。 侦察连连长回答道。他心中叹息一声，这次进入战场恐怕要有麻烦了。 T4 不错嘛，其他士兵都是什么等级？ 全是 T3。 任小素点点头，全是 T3 呢、啊、这侦察连的整体身体素质不错，看样子是第三师里的尖兵了。他对 T40219 说道。 既然都是 T3, 那等会儿我加快速度的时候你们都要跟紧一些，不要掉队了。 T40219 都快笑出声了。掉队？侦察连怎么可能掉队？不过任小素没有再说其他的，而是直接带着侦察连钻出了闸门。闸门在他们身后缓缓落下。T40219 在通讯频道里冷声道。 各班组检查通讯频道。 收到，收到，收到。 当他们快速穿过探照灯照射区域后， T40219 说道。 子弹，打开头盔摄像头。 这样一来，他们的作战画面就会实时传输回指挥部了。而子弹则是一名队员的代号。沉沉的暮色与夜晚正在交替，任小素回头看了身后的侦察营一眼，没想到对方还会起代号呢，他还以为对方彼此称呼都是用编号来着。某一刻，任小素在想，火种的这些士兵们会不会渴望自己拥有一个真正的名字，而不仅仅是一个编号。 P5092 坐在指挥部中，双臂交叉着抱在胸前，平静地看着侦察连那边实时传输回来的画面。他忽然发现侦察连的行进速度很快，而且马上就要超过步兵旅的进度了。侦察连与步兵旅走的是不同路线，一个向西北，一个向东北。步兵旅负责佯攻吸引注意力，而侦察连才是这次执行侦察任务的主角。副官在一旁问道， 侦察连的行进速度如此激进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吗？ 看看再说。 P5092 并没有去干涉侦察连自己的计划，而是选择观望。此时侦察连的通讯频道里保持着通讯静默，他们距离森林边缘已经不远了，所有人都开始警惕起来。结果偏偏就在这时，任小素脑海中的宫殿发声。 任务：检测到队员情绪处于高度紧张之中，请帮助他们缓解紧张。 任小素听到任务的声音就是眼睛一亮，心说帮大家缓解紧张情绪这事儿他熟啊。他想了想说道， 那个感觉你们很紧张啊，我给你们唱首歌吧。 说着他就唱起了小鸭子。 T40219 的脑子懵了一下。 长官，您干嘛呢？ 怎么，不喜欢这首歌吗？ 任小素疑惑道。 他心说，这怎么任务还没完成呢？ 那我换一首吧。 说着他又唱起了小星星。结果任小素一直以来无往不利的才艺表演失利了，这歌声回荡在通讯频道里，非但没有能够缓解大家的紧张，反而让大家更紧张了。其实想想也能理解，毕竟大家马上就要进入森林了，虽然侧面有主力部队佯攻掩护，可现在是唱儿歌的时候吗？前方就是敌人，耳旁则是儿歌，这种场景简直魔幻且荒诞。 T40219 在通讯频道里紧张道， 长官，您在干什么呀？ 此时通讯的声音是实时传输到指挥部的，这指挥部里的所有作战参谋也都听傻了，进入火种部队这么多年，他们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。副官默默地看向 P5092， 长官。 P5092 沉默了很久， 再看看他这么做应该有他这么做的理由。 这会儿任小素眼见着任务迟迟没有宣布完成，当时就急了， 那你们给我唱首歌快点了。 却听通讯频道里大家磕磕绊绊地唱着军歌，紧张的气氛再次上升了。任小素有点无奈了，自己这任务完成路上首次遭遇滑铁卢啊，什么情况？然而下一刻，侦察连的士兵们忽然看到最前面的任小素忽然单膝跪地举枪射击，两发点射之后，任小素顿时加快速度向前方狂奔过去。 跟上！ 说完任小素竟是一马当先地冲入了森林。后方的侦察连不明所以，直到他们进入森林不久后才看到倒地的蛮子。这蛮子应该是个暗桩，悄悄躲在这森林之中负责侦查，可侦察连的士兵想不通任小素是怎么看见这蛮子的，而且刚才两发点射全都打在了这蛮子的眼珠子上，若是打在别处充其量只能让蛮子受点轻伤罢了，可任小素却能两枪毙命，准确地说是一枪毙命，两发点射不过是一种射击习惯而已。 T40219 默默地看了蛮子尸体一眼，对方的眼部已经爆开血洞，他自问是做不到这种射击精准度的，他甚至都没能提前发现这蛮子的踪迹。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，对方虽然有点捉摸不透，但确实如对方所说的那样，并不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人。任小素此时已经快速向森林里突进过去，后方的 T40219 在通讯频道里赶忙说道， 长官，不要与队伍脱节。 然而任小素并没有减慢速度，只是回答道， 你们身体素质都不错，应该能跟上我的速度，我会放慢一些速度的。 T40219 愣了一下，对方说放慢速度等自己，也就是说对方在知道侦察连全是 T3 的情况下仍旧觉得必须放慢速度才能让他们跟上吗？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远方响起密集枪声，看样子是主力部队已经与蛮子发生交火了。 趁着主力部队吸引火力赶紧突进，我们要找到蛮子的火力部署。 长官，我们配备的火力未必能对蛮子有什么作用啊，如果深陷重围就糟糕了。 怎么就没用了？打他们眼珠子就好了。 说着他再次在行进过程中开枪点射，子弹从枪膛中迸发，硬生生打进了一名蛮子的眼部。T40219 心说，他们面对蛮子时最头疼的就是蛮子的防御，那些蛮子皮糙肉厚的，甚至能挡下自动步枪的子弹，可这些蛮子在任小素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张纸一样。就像任小素自己说的那样，既然对方皮厚那就打眼珠子呀。可 T40219 都无力吐槽了，这话说得太容易，可做起来多难呢。 他们就算再精锐，也不可能保证双方高速运动之中能够每次打到蛮子的眼部啊。就在这一路突进的路上，任小素身后的侦察连士兵甚至连开枪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要是任小素遇到的蛮子全都被一枪毙命。 P5092 默默地看着实时传输回来的画面，露出一丝丝笑意来，这才是他想看到的呀。一旁的副官不说话了，起码就现在来看，那少年确实是精锐中的精锐。不过现在侦察连只是从侧面突击，遇到的也都只是蛮子的侦察兵而已，也不知道遇上蛮子主力会是个什么样子。突然间任小素忽然停了下来， T4-0219 紧张问道， 长官怎么了？有敌情吗？ 哦，没事，前面应该就是蛮子部队的右翼了，我先上个厕所。 任小素说着往森林更密集的地方跑去，然后大家就听见一阵淅沥沥的水声飞流直下。 T4-0219 相信指挥部一定也能听见这个声音，他都有点无奈了，明明刚刚对这货的印象有点改观，对方怎么突然就把印象给扭转回去了？只是没人注意到，就在任小素躲开众人上厕所的时候，一个黑色的影子从他背后走了出来，转瞬便消失在了树林里。这一次任小素并没有让老许穿衣服戴面具，而是完全以老许本体的黑色影子融入到夜色之中。这说法听起来有些奇怪，然而当他们在树林中快速渗透的时候，老许本身的黑色才是最好的伪装颜色。当老许在树林之中穿梭的时候，那一片片阴影的掩护之下，如果不靠近了仔细看，说不定都发现不了老许的存在。而且老许不用呼吸，也没有汗液，就算这世上最老练的猎人也不可能通过嗅觉来发现他。或许蛮子也想不到这世上竟还有如此适合侦察的能力。当然也不是完全没人发现老许，有些暗装躲的地方实在有些让人出乎意料。任小素一边要带队一边要控制老许，稍微分神一下就可能撞见暗桩了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大碍，只要把这个暗桩杀了，就依然没人能发现老许，不是吗？任小素没有直接操控老许大开杀戒，万一引来远征军团的主力，那身后这群侦察连的士兵恐怕就有危险了。换别的时候，其实任小素也不介意这些陌生人怎么样，可这不是想让 P5092 去大兴西北的吗？得让他看看西北人的实力啊。任务完成了，但人却死光了，算什么本事？丢人呢。此时侦察连的士兵们发现任小素竟是连夜视仪都没有带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看清树林里的情况的。而且这少年在没有夜视仪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在森林里跑得飞快。任小素突然右拐， 右边前方有埋伏，不要过去，跟我走。 身后的侦察连士兵相视一眼，什么埋伏？他们怎么什么都没有看见？难道是他们瞎了吗？ T4-0219 在通讯频道里疑惑问道， 长官您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呢。 说着他甚至用夜视望远镜看了一眼，也没发现前方森林里有什么埋伏。任小素说道， 来不及跟你们解释，跟我走就对了。 紧接着任小素带着侦察连在森林里兜了一个极大的圈子，这迂回的路线怕是要有将近2公里的样子。然后他突然停下脚步低声说道， 我们已经绕到他们后方了，其他单位保持通讯静默，听我指挥，现在慢慢靠近他们。 T4-0219 当时都迷了，靠近他们？自己连对方的人影都没看见，靠近谁？侦察连跟着任小素悄无声息地向前摸进，任小素低声说道， 好了，现在我们在下风向了，带着40的士兵往前来。 40是部队里对40毫米口径榴弹发射器的称呼，任小素的意思是让每个作战班组里那些带着榴弹发射器的士兵过来。 等这些人来到他身后后，任小素蹲在灌木丛后面指了一个方向。 你往那边打，距离200米。 T4-0219 赶紧往那边看了一眼，结果还是什么都没有看到。 T4-0219 拉住任小素说道， 长官，咱们不用侦查一下附近吗？这周围肯定有联动的部队啊，万一惊动了他们，导致咱们被围攻。 不用担心，这里没有其他暗桩了。 因为那些暗桩都已经被老许悄无声息地清理掉了呀。这也是任小素带他们绕了一大圈的原因，他们本可以不绕那么远的，但这不是任小素不想让他们看见老许杀掉的那些尸体吗？然后任小素又指了个方向， 你往那边打，170米。好了，听我指令，发射。 士兵们虽然不清楚怎么回事，他们只能看到前面黑洞洞的森林，可士兵作战本就听命行事，不需要自己太多的主见。下一刻，六个人同时扣动了榴弹发射器的扳机，榴弹从弹筒中飞出，在空中还带着烟雾状的尾翼。轰隆隆几声，那边树林一下子被火光照亮起来。直到这一刻， T4-0219 才终于看清，那一个个蛮子原先都披着草皮趴在灌木丛里呢。如果不是任小素指路，他们按照原计划行进的话，一定会与对方打起遭遇战，而且他们发现对方的时候会很晚，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和蛮子打近身战了。到时候一个侦察连能剩下几十人就算是幸运了。此时那六发榴弹炮按照任小素所指定的方位精准打击，一时间潜伏在树林里的数十个蛮子竟全都被轰得七荤八素。任小素当先冲了出去， 火力掩护，我们快速收割战场，不要留一个活口。 第四班组殿后警戒。 六发榴弹炮还不至于打死所有蛮子，任小素为的就是让榴弹炮的威力将这些蛮子全都笼罩在火力范围里，让他们受到爆炸的影响。爆炸之后还活着的那些蛮子也会短暂失聪，内脏错位，眼睛昏花，他们原本的身体素质优势便再也无法发挥分毫了。任小素举枪突进， T4-0219 等人在后面跟着，差点都跟不上他的步伐。对于侦察连的士兵来说，他们只能在耳边听着任小素不断开枪点射。一般情况下，大家更习惯于进入100米射程范围之内再开枪瞄准射击，这样精度会大大提高。毕竟任小素之前交代过要打眼睛，并且做了很好的示范。可现在呢，他们刚冲进蛮子身边100米的时候，蛮子就已经死光了。 T4-0219 望着那些眼睛爆开的蛮子，然后在心里叹息，真是一点参与感都没有啊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正常的战斗过程就是任小素带他们绕后，然后让他们发射六枚榴弹，再然后就是跟着任小素看对方表演。大家虽然也都有开枪，但那都是毫无精准度的火力压制手法而已啊。 T4-0219 忽然在想，自己干嘛来了？哦对了，长官交代过自己这次的任务是保护这货，可是这货还用别人保护？谁保护谁啊？侦察连一向都是第三师里最精锐的部队，连训练都是单独的，全军比武的时候往往都是他们吊打其他兄弟部队。然而现在 T4-0219 第一次有了一种自己可能是个累赘的感觉。任小素看了一眼战场， 行了，收割完毕，跟我走。 指挥部里 P5092 默默地看着屏幕上实时传送回来的画面和声音，他问副官， 你也一直在看摄像头传输回来的画面，你发现蛮子了吗？ 没有发现，也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做到的。之前在大石山里地毯式搜索的时候，我也和蛮子交过手，非常吃力。 但现在怎么感觉这些蛮子到了这小子面前，突然就被吊起来打了？ 你有没有一种熟悉的感觉？ 这种感觉就如同他们当初在大石山里一样，火种的主力部队进行地毯式搜索，可蛮子却总是出其不意地藏在各种地形里，像是正在狩猎的猎豹。然而任小素出现之后，正在狩猎的猎豹就忽然成为了猎物，就像是真正的猎人来了。不论任小素是如何做到的，他都总能快蛮子一步。此时森林深处正有几名蛮子坐在一处帐篷门口，那帐篷都是用兽皮搭成的，看起来异常粗犷。忽然间一名蛮子从森林里钻了出来，对他说道： 瓦连金长官，我部右翼方向出现了敌情。 名叫瓦连金的蛮子看了他一眼： 多少人？ 还未确定人数，对方与我方潜伏线上的士兵相遇了，爆发出巨大的火光来，不过对方一直没有和我们的主力部队正面接触。 瓦连金看着面前用石头堆砌成的火塘，里面的火焰不停摇曳着。 故弄玄虚的中原部队，如今火种的主力部队在正面始终游离在我方攻击范围的边缘，这右翼出现的敌人恐怕是诱饵，想要引诱我们分兵，然后再来抢夺他们中原同伴的尸体。 在瓦林京看来，对方这次可能是无法忍受同胞尸体被挂在木桩上，所以前来抢夺尸体的。之前火种好几次进攻都是想要快速逼近那些尸体。不过蛮子也不傻，他对一旁的下属说道： 还是派一支精锐去查看一下右翼的情况，如果敌方人数不多，就直接把这个诱饵给吃下来，如果敌人人数多，就派一支主力过去围剿他们。荒野是我们的主场。 此时此刻，任小素正带着侦察连趴在一片小山坡上的树林灌木中，这里地形平坦，就算是山坡也高不到哪里去。除了任小素以外，其他人都穿着迷彩作战服，而且脸上还涂了黑绿相间的油彩。当他们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时，敌人远远的很难发现这里有人。 T40219 疑惑道： 长官，这森林已经被蛮子占领了，咱们在这儿伏击人家不好吧？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： 这是我精心挑选的伏击地点，这场战斗也没谁规定只能蛮子伏击我们，却不允许我们伏击蛮子呀。他们的占领区域怎么了？就是要在占领区打他们，一场战斗就是要出其不意才能占尽先机。 T40219 犹豫了半天，最终忍不住说道： 可我们面朝的方向也不对啊，蛮子主力在我们后面呢。 侦察连是从森林西边进入战场的，主力部队与蛮子的交火发生在东边，那边才是蛮子盘踞的防线。所以讲道理，蛮子就算再派人来，也应该从东边过来，可任小素却坚持要面朝西警戒。任小素懒得解释那么多， 等着看。 他之所以选择面朝的方向，完全是根据地形判断的。刚刚他带着侦察连在森林里转了好大一圈，才决定在这里设伏。有风向因素，也有地形因素，更主要的还是出于猎人的判断。猫科动物喜欢从背后偷袭，同样的猎人也是。不过任小素觉得这事儿跟 T40219 解释起来太麻烦了，不如用结果说话。而且万一自己解释了一大堆看起来很科学的道理，结果蛮子却没有来，那岂不是很尴尬吗？所以保持一定的神秘感还是有必要的。 T40219 半天说不出话来，结果20分钟之后，他真的看到西边树林里有人影在晃动，而且在缓慢地靠近着。所有人，包括指挥部里所有作战参谋与军官，也都惊讶了，他们没想到这里真的会从背后出现敌人，也不知道这些敌人到底是从哪里绕过来的。 只是让他们更加惊异的事情在于，那少年的判断为何会如此准确。 P5092 心想，如果不是知道任小素的能力是巨线黑曜，他几乎都以为这少年的能力是未卜先知了。任小素压低声音在通讯频道里传达命令， 还是刚才一模一样的火力位置，看我手指的方向，三个人打一点钟方向，三个人打三点钟方向，打完之后跟我去收割，他们人数并不多。 说完他便开始耐心地等待着。那些蛮子的行进速度很快，似乎他们没想过会有人反向伏击。任小素在心里倒数着， 十九八， 当数到一的那一刻， 开火， 榴弹发射器发出闷响，任小素几乎与榴弹一起窜了出去。蛮子看到有人突然窜出来，便提起巨斧来，可还没等他们将手里的斧子掷向任小素呢，榴弹就已经在他们身边炸开。侦察连跟在任小素后面开始收割战场，有蛮子在硝烟中痛声呼喊，话语很长，像是在呼喊援兵。 T40219 的反应很快，他当即派出两支作战班组在两翼完成火力线的部署，防止蛮子援兵突然出现。可是他等了好久也没能看到蛮子的援兵到来。远处的森林里，老许正站在一地的尸体旁边，手里的黑刀还在滴着鲜血。等战斗结束，或者准确地说是等任小素收割结束，一名侦察连的士兵小声嘀咕道， 难怪长官派他来带队作战，之前咱们还觉得长官。 各作战单位保持通讯静默。 T40219 急了，这通讯频道是实时传输回指挥部的，这不是摆明了质疑长官的决定吗？可这话还是说完了，士兵的话被传回了指挥部。不过 P5092 并没有生气，反而面露一丝笑意。任小素这样的高手，如果被自己策反成功，那将让自己在面对蛮子的战争里如虎添翼呀。不得不说的是，侦察连现在反正已经是彻底服了。他们从一开始的怀疑，到后来的将信将疑，再到现在完全不再质疑。任小素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帮他们完成了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的巨大转变。 T40219 诚恳问道， 长官，现在我们去哪儿？ 这次来的蛮子只是负责侦查而已，不过接下来我们恐怕就要面对蛮子的一些主力部队了。 那我们撤退吗？ 撤退？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